找了刘玲啊，去要丢钱，这一天呀、啊、以后啊，我来了怎么那么快？来到那刘家大门的外边，叩大门唤醒我的刘哥叫，叫了声刘哥呀，你这该我的账还。直到如今三年里没了账款，按下肚炕呀这么难叫，到了这辈小家人要的心中全，小家人正在那上房门左右，忙听到外边的叩打门环，慌忙忙忙迈走我的开个门两扇，盘古至今你从头算，哪有那寡妇人家欠你的酒钱？这杜康顺了，并非的大嫂你把我的账欠，你家的刘爷的欠我的酒钱，他自从前三年他吃了我的酒，直到如今 揉一揉眼，还离不开，惊醒了我的好。

的官回来一趟，撇下了你的妹妹呀的儿姑娘。 Thank you. 爷孙儿，他爹本姓金儿，和他妈本姓金儿，养不在的小宝贝儿挑来四个人儿，像人家样的夫妻和我对劲儿，二哥哥撇着奴家的，我们没有你的亲戚婶儿。 好，刚才是一段王二姐思夫，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王佩辰先生演唱的《红月娥做梦》。 是五路村呀， 身子我可钻出了被窝，我的娘